弟兄姊妹们平安。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教会的合一，这题目是很重要的，并且为了讨论这个题目，我就选择关于这题目一个很有名的一段圣经经文，就是以弗所书四章一到十六节。至少在我自己的和合本圣经版本，这段的标题就是身体的合一。那当然，那身体就是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教会的合一。主要是根据这段经文自己的结构，我今天的正道是分成四段，四段或许那个可以显出在这个 PPT 啊。四段，这个第一是合一的谦卑，合一的事实，合一的巩固，还有合一的目标。我们现在就一个一个地看。首先，合一的谦卑就是我们的经文的第一到三节。使徒保罗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首先，以弗所的基督徒是蒙召的，在上帝的恩典里，就是那蒙召的恩，上帝召他们，并使他们成为基督徒，就是进入基督的身体教会。这100%是上帝透过福音与洗礼所成就的，不是以弗所的基督徒所成就的。那么现在，就是因为这些以弗所的基督徒是不配进入教会的，乃是完全是因着上帝的恩典，他们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所以他们就应该是谦卑的，他们从内心应该是谦虚与温柔。接下来，当他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面遇到与别身体的肢体的冲突的时候，他们应该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他们应该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谈到这里，最后一句，我们已经在谈第二点，合一的事实。以弗所教会的会友，还有任何教会的会友，在基督里已经是合一的。这不是人所能建立的，乃是圣灵白白所赐的，这就是一个事实。当圣灵用福音召你的时候，并用同样的福音使你信耶稣的时候，你就进入基督那唯一的身体教会。因为这身体只有一个，基督只有一个身体，所以所有基督徒一定是合一的，这是个事实。但是呢，因为我们基督徒都还是罪人，所以我们需要靠着圣灵的帮助，互相用这温柔这个谦虚温柔的心，耐心地与其他肢体，就是其他弟兄姐妹们，一起活在这身体里面。我们就是要用爱心竭力保守这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那我们现在就继续根据这段经文谈一下这教会合一的事实。刚才在第三节我们就已经看到这合而为一的心是圣灵所赐的。接下来从第四节开始，保罗继续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上帝，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 关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哇，这段非常清楚了保罗七次，那七就是那完整完美的数字，他七次说只有一，只有一个身体，圣灵指望，只有一个主，就是主耶稣，只有一个信，就是我们基督徒所相信的信仰，只有一个喜，就是指圣洗礼，还有只有一个上帝。那这边特别是指圣父上帝，因为保罗上面已经提过，他先提圣灵，然后提到圣子。保罗谈这七个一之后，他就再次强调以弗所基督徒都是蒙恩，白白领受到这在那唯一的基督的恩赐，他们就是成为基督徒，进入那唯一的身体基督的教会。所有基督徒就在这全部的一里面，教会的合一的确就是一个事实，感谢主的恩典了。好，到现在我们已经就看到那唯一的上帝是如何自己使基督徒都在基督里有这合一的情况。接下来我们要看到还是上帝自己的作为使教会被巩固，这是第三点，被巩固在这合一的情况里面。这就是我们今天正道的第三点，合一的巩固。上帝怎么做呢？简单来说，上帝赐给他教会使徒、先知、专门传福音的人、牧师与教师，这些人基督的代表，他们就教导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上帝的真理，这真理就巩固他们在他们合而为一的情况里面。好，我们现在就慢慢看。刚才在第七节保罗提到基督徒是那些蒙恩得到基督的恩赐，就是得到信心使他们进入教会基督的身体。那么因为保罗这样已经开始提到上帝是那一位赐下恩赐的上帝，所以保罗接下就继续谈上帝所赐的一些特别的恩赐，就是我刚才提到的第十一节的那五种人。但是保罗先引用诗篇，就是诗篇68篇的话，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然后保罗就说是基督应验了这旧约的经文，因为像第九节所说的，基督就是那位先从天上降到这下面的地上，就是道成肉身，然后他为了救赎我们死而复活之后，就升上去回到父上帝那里去，也充满在那里充满万有的。那么现在基督从那边就把这五种人赐给他的教会，就是使徒、先知、专门传福音的人、牧师与教师。那今天的时间就是不够好好讨论这五种人他们是谁，但我至少要说，在整个教会历史上主流传统的教会不仅是路德会而已，教会理解至少前面两个使徒与先知，有可能也包括第三个专门所谓的传福音的人。其实很多人认为这个传福音的所谓的传福音的人，就是写下四本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有可能是指这四个人。反正 这些人他们是指基督赐给教会一些为了好好给他自己在五旬节所刚才建立的教会一个好基础的人，所以就是那时候特别给教会这些人。意思是说使徒时代之后教会就不再有这些人，但是教会持续所有的一直到现在就是牧师与教士，就是这个五个最后两个。但是重点是这个，无论是早期教会或者是今天的教会，基督所赐给他教会的这些人他们所做的是什么。好，我们从第十二节就开始学到，基督把这些人赐给他的教会就是为了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上帝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哇，基督借着他所赐给他教会的这些专门宣讲教导上帝的道之人，上帝借着他们所做的是很多的。这些人是基督自己的代表，他们所宣讲所教导的一定也必须是基督自己的圣道。这些人只有授权讲这圣经里的真理，他们的宣讲教导就是为了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他们宣讲教导的目标就是那最后点，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那么这样好像这合一只是个目标而不是个已经有的事实，所以我们刚才说这个合一已经是一个事实，但是这边说一直等到他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所有基督徒在基督里，在信心里一定是合一的，但是他们在真道上呢，可惜常常就不是合一的。这很容易看出基督世上的教会分成那么多的不同教派，他们在很多方面的教导就是不一样的，在真道上就不是合一的。圣经自己也充满例子，无论是旧也好或者新也好，在上帝的子民当中，在他的教会里面就是有错误的教导，非真理的教导。基督的教会真需要忠实的牧师与教师，好好的、认真的、正确的宣讲教导上帝的道，为了尽力达到那在真道上的合一。好，在第十三节中间，保罗继续说，这些牧师与教师的宣讲与教导是帮助上帝的子民认识上帝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的确，无论是在教会外或者在教会内，很可惜真的有这里所提到的异教与异端。牧师与教师的责任就是帮助会友防备这些，保护弟兄姐妹们保持在真道上，保持在基督的合一里面。好，接下来第十五节是所有教会弟兄姐妹们，不仅是这些牧师教师而已，所有教会弟兄姐妹们他们所应该做的事，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 很关键的是第一句的翻译，中文翻译。可惜我时间不够证明，但是虽然这说诚实话是一个可能从原文希腊文翻成中文的方法，说诚实话当然也是好事，所以我们当然要在爱中说诚实话，这个是好事。但是在这个地方更好的翻译一定是说真理，而不是说诚实话。真理不是诚实。另外一个中文圣经的翻译，就是从当代译本，是说我们说话要凭爱心坚持真理。这个翻译真不错，我们说话要凭爱心坚持真理，这个是好的。因为保罗在上面都在谈真道上的合一，在真理上的合一，还有异教与异端的危险。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就是要说话凭爱心。我们正道一开始已经提到那么应有那应该有的谦卑爱心的态度，所以需要有爱心。我们说话就是要凭爱心坚持真理。接下来保罗继续在第十五节说，我们要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我们也就是透过基督的真理，也透过他圣餐里面的身体宝血连与他，也在他凡事长进。最后保罗回到基督自己在教会里面所做的工作，第十六节保罗说，全身都靠他，就是靠基督联络的合适，百节各阶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基督就是在教会中借着他的仆人、他的代表所宣讲的、所教导的真道而做这些。好的，这就是正道的第三点，合一的巩固。最后是第四点，合一的目标。首先的确我们已经没有经文了，这经文已经结束了，但是我加上这最后一点，是因为有的时候当一个教会或者当一个教会的牧师强调圣经正确的真理的时候，基督徒会有一种误会，有可能有很多不同的误会，但是其中一个是这样子。弟兄姐妹们或许会说，我们为什么要坚持这些呢？为什么要争这些跟其他教会不一样的地方呢？我们不都是基督徒吗？为什么就不重视我们已经有的在基督里的合一呢？的确，这是一个不容易的问题。但是那些教会或牧师为什么还是要注重圣经的真理，包括那些不同教会有不同理解的真理？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很简单，上帝在圣经里面，包括就是在这段经文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要这样做。其实不仅是在这个经文，还有很多其他的经文，特别包括提摩太前后书，还有提多书，所谓的教牧书信。上帝在这些圣经的经文里很多地方告诉我们，我们就是要注重他的真理，他的教义，也要追求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教会的牧师、教师没有选择，上帝就是告诉他们，他的代表，他们必须这么做，这是最基本的原因，教会会这么做。但是第二个原因也很重要，有可能可以说更重要的，都重要。这第二个原因，特别是我们传统路德会所强调的。我们传统路德会看圣经里的真理，跟其他宗派所看的就是不一样的。你如果好好学习教会历史，你就会很清楚看到这一点。但是光从我个人的经验，我就看了太多的例子，现在只能提出一个。 很多年前我在台湾的一所神学院教课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问学生说，你如果今天晚上过世的话，那你有没有确据你会上天堂？那堂神学院的课的11位学生当中，有8位，11之8，8位学生表达他们不确定，不确定。那当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不确定的时候，他们说他们担心他们做不够好的基督徒，他们做的不够好，因此他们就恐怕不能上天堂。那么这真是很可惜的。我也不知道你自己会怎么样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一位基督徒如果真的了解我们传统路德会所坚持的圣经的真理的话，你就是不会那样回答。这是因为我们路德会非常清楚圣经的教导，我们就是绝对不能靠，我们不能靠我们自己够不够好而上天堂。这是因为我们所有的人，包括我自己，我们就是肯定做得不够好，我们就是做得不够好，我们就是这样子。但是基督已经替我们做得够好，并且他在那十字架上已经替我们受我们这些不够好的基督徒所应该受的惩罚。借着你的洗礼与上帝所赐给你白白赐给你的信心，你已经与基督连接起来了。基督的够好，基督的够好，上帝已经算是你自己的够好。我们确定知道我们会得救上天堂，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是一位非常确定的救主，我们根本不必怀疑。最后，我们传统路德会的信仰告白，就是我们的协同书常常提到，我们不喜欢这些教会的纷争，真的不喜欢，我们也不喜欢很辛苦地讨论这上帝真理的意义，但是我们必须做，不仅是因为圣经叫我们要这么做，也是因为2点。第一，因为坚持真理就是会把一切的荣耀归给基督，而不归给我们自己。第二，因为坚持真理就是会给心灵破碎的、害怕的、恐惧的、良心没有平安的基督徒他们所应该有的安慰。是的，圣经的真理说你是一位彻底的罪人，我也是，我们都是，我们的罪也包括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不够谦卑，我们也常常说话没有凭爱心坚持真理。那么你如果不承认你是一个罪人，那就糟糕了，更糟糕了。但是你如果承认的话，那圣经的真理就继续。基督来到这世界上就是为了完整地拯救彻底的罪人，耶稣来就是为了完整地拯救你。你已经得救了，你已经有永生，一定会上天堂，你不必害怕恐惧，你在基督里是非常安全。阿们。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一念。阿们。